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大家好，我是在的，我是演的是影子。 Hi, my name is 我是蓝香灯，然后我是这部电影的剧作者和导演。我非常非常激动来到中国，然后这一周是我人生可能最激动的一周。 春节快乐！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天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狗年第一期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我接着他那话说啊，就是希望大家这个还没过完这假期呢 啊， 更多朋友可能还回来路上是吧？ 对， 注意一下这个心情啊，保持平静，因为这两天是返程高峰了嘛。 哎，对啊，这个凡是大年初七咱们就上班了 啊。 哎呀，默默的给您点个赞啊，然后也表示一下小小的心疼，是不是？咱们还可以一起玩耍嘛。 没跟你说一声过年好啊！ 啊， 咱们俩也有日子没见了。 确实啊，这个没事，我的感冒病菌已经都发送给你了。 你说， 希望你赶紧把它处理掉，好不好？啊， 今天这个听节目，朋友从中午可能就感觉出来了啊。 嗯、 我这个， 正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 态啊。但是别人这年啊，他可能过去了，我这年还在鼻子里， 哎， 黏得慌。 哎呀，行，我们就不要有样学样了啊。 好。 尤其学你这小样是吧？哎，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这个张帆的感觉这几天就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吧，是吧？ 嗯， 从2018年1月1号开始，这几天是最平稳的，是吧？一直在床上躺着过的， 跟出家了似的。我这最素年啊，最素的春节，全靠白粥度日啊！ 哎呦呵啊、 嗯， 也挺好的是吧？这个不一样的春节嘛， 对对 是吧？ 其实现在说实话， 嗯， 天天都像在过年。我指的是物质生活方面啊， 嗯， 过去咱们小时候那时候盼过年盼什么呢？就是能够吃平时吃不到东西嘛， 嗯， 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好了， 嗯、 所以呢，这过年好像追求的更多的啊是精神境界。 哦， 哎， 我说那个办公室经常说，哎，张帆，我这每天拿你当星期天过。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好， 最好的佐料啊！ 这个我刚才说这个精神境界、娱乐生活，这是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春节里面大家最重视的一点。 嗯， 你看外出旅行的朋友，这旅行的文化，对吧？ 嗯， 如果在家里边，咱们你说这个娱乐生活从哪里来呢？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春节档啊。 或者咱们在前一段说是贺岁档春节档，今年是又创造了奇迹了。 对，这个不断的刷新记录，但是今天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啊。今年春节反正据我所知啊，身边的朋友尤其在北京过节的朋友 啊， 选择还是很多的啊，有看大戏的，比如说到庙会的是吧，然后这个有还有看洋戏的是吧，有去看这个芭蕾舞演出的 啊， 然后有看这个比较精彩的大片儿的啊，这个大戏的，去电影院的，去剧场的，当然这个你像我这个比较宅的是吧，在家里我就选择一下看小戏码啊，这小戏码啊， 小戏码 啊，这个每一段戏剧情节也就是十几分钟。 嗨，我以为你说你们家孩子呢，小戏码 啊，哎，这个今年看的不错啊，这个我觉得啊，怎么说，春晚居然可以不吐槽着看了，这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吧？啊，这好像近些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啊，网络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我们 就是有什么节目咱们吐吐槽。 哎，左手是电视，右手是电脑，是吧？左边看春晚，右边看吐槽春晚。哎呀，那真是不亦乐乎啊！你说怎么这么不厚道呢？是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了啊，有这习惯了。 今年不一样， 今年不一样。今年你要是吐槽不吐好了的话，那你就会被反吐槽，就觉得你是矫情，为吐槽而吐槽，是不是？哎，今年这个春晚的确是获得了很多的赞许之声， 点赞的声音很多。 哎，而且我们看到，的的确确又是像前些年的这个优秀的春节晚会的代表一样，它引发了大家对很多话题的共鸣，一种讨论啊。你比如说吧，我们先来听听。被大家应该是讨论最多的声音啊，看看您是不是今年在看完春晚之后也加入到了这样的行列当中。声音响起，看看你是不是想起了这段岁月。岁月啊，唱红了2018年的央视春晚。确实，这个这首歌一响起啊，当时我就看到，朋友圈里边哈，点赞与怀旧齐飞呀、啊， 刷屏。 哎，这个1998年的相约酒吧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后来到酒吧去聚会的时候都唱那首歌了。 在这个歌刷屏的那一段时间里边，就那一天啊，除夕那天，那个很多人都说嘛，说这个怀旧啊，就是一想，哎呀。相约酒吧十年前的事儿了。琢磨那不对呀、十年前的事儿怎么现在我就有孩子20年前的事儿了啊1998年这个大家容易算错账啊，这么一算20年前的那段歌声20年的时间两人重聚在同一个舞台上。 对，这个春晚舞台有魔力啊，这20年前这二位好像就这模样是吧， 这、 在春晚舞台上、当年的这个舞美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今年这个唱岁月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光明显正亮，因为主色调不像这个当年那个蓝色显得那么暗。 哟、 现在我 记得当时是蓝色， 是不是蓝色嘛？啊，我还看了这个采访，说他们这个这个舞蹈是相当之难的，他在那个一个大球里边。那球里边啊，它不好站着，就是它那个它那个地面它不平 不平 啊，所以呢，两个人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要跟那歌曲配合。我是看了一段采访，然后同样的团队，同样的人马， 又来一遍啊。今天这个色调就是它还是主色调还是带蓝色、 嗯、 啊，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装点特别的棒哈、啊 嗯、 特别漂亮、 嗯、 又特别浪漫。但是呢显得比那个时候就是明显是更加的明亮、 嗯、 对吧、 嗯、 这俩人不老你说是吧， 就是现在这化妆师真是厉害。 哎瞎说什么实话，我就能上春晚舞台绝对能永葆青春、啊、对，但是仍然是唤起了大家对自己的岁月的回顾、 嗯、 啊、 嗯、看春晚同时那、嗯、很多朋友也是一边看着春晚一边还有自己的小娱乐啊、 哎、 那天晚上这个年夜饭吃的比较晚的啊、 嗯， 这可能孩子我知道说有些地方这个吃年夜饭吃的时间长啊， 嗯， 一直要吃到这个春晚结束， 对对对对， 是吧， 确实这个当天的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啊、因为今年不让放鞭炮啊，这挺好， 对，这是咱们的新政 啊 这个还蓝天白云、嗯、 哎，不让放鞭炮呢有一好处，就是语言类节目听得更清楚。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啊，是不是， 就往年他们说啊，这个语言类节目你从来都不知道、 啊、 你都是后来看到的这回放啊，都不知道说什么、 哎、这一提意见呢就可以明目张胆提了嘛、 嗯、 是吧、 嗯、 人家听得比较清楚了。 嗨、 哎、今年有一个小品叫提意见啊、 嗯、 这个获得大家的点赞、 嗯、 这意见提得好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小品、 嗯、 孙涛秦海璐啊，还有一哥们儿生人啊，那个面孔比较陌生。 你别说 啊， 就这个小品我当时因为我发着烧啊， 嗯， 没看全。 没看全是吧、 嗯、 来我们听一听经典的段落提意见。 那个不行。 要不然你坐下提。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我怎么坐不住了？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还有吗？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还有别的意见吗？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二十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等一下，我不是二十出头，过了年我就四十了。 您多大？ 四十。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四十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 哦，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三个字，说的不整齐，来一二三，听你们的。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刚才这一段啊，这是小品提意见， 提意见秦海璐和孙涛。 嗯， 回想一下五年前 啊、 嗯，你摊上事儿了。 哎， 也是他们俩。 哎，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啊。这个小品其实是，2018央视春晚当中比较受到好评的、 欢迎的。嗯、 哎，这么一个语言类的节目啊， 你觉不觉得、听这小品的时候，我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某一个年代当中？你记不记得当时？ 嗯， 是应该是马季老师当年的那个像红眼病， 嗯、 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段落， 嗯， 那特别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今天呢是以小品的形式，但是呢，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说这个语言类节目相声啊，那个时候特别兴盛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小品的段子呢， 嗯， 那现在用这种小品的方法再回归一下，总会觉得哎有点那么个就是 针砭时弊。 嗯 啊， 对，这个 那个意思， 哎，被人称为是确实是比较贴近现实生活， 嗯， 这是一。第二呢，这个讽刺的力度也非常的让人大呼过瘾， 对， 是吧？在这个春节晚会的舞台上，我们真的是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作品来出现。另外就是说呢，以小品的形式，就是以直接以戏剧的方式，而且它还是跟观众互动的这种方式啊。 嗯， 其实我觉得它是处理比较好的是这一点，就是它一会儿戏里一会儿戏外啊，就很自然的能跟现场的观众来进行互动啊。现场观众这个回答的也特别整齐啊，这是一批特别有素质的观众啊。也不知道这之前你说这么多节目怎么跟大伙儿交代的哈，跟他这连上， 就每一个卯 啊对对对， 都特别到位， 哎，都得连上啊。所以说这个小品确实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其实你要说讽刺官僚主义，我们知道当年很多经典的作品啊，小偷公司是吧，那个那真是，他虽然是相声，但是他同时也是讲故事， 嗯， 他也是在这个情节当中。 对，你一提冯巩老师，那个时候相声就已经有小品的味道了嘛。 哎什么意思，今天人说了冯巩终于又说相声， 又说相声 啊，用了很多传统相声的经典的一些内容啊， 嗯， 这个我们不细说啊，一会儿下面呢我们再听一听他那个优秀的，跟大家先爆个料啊，这个周日我们就从这个相声当中一些特别具有文学色彩的这样的角度去切入。 哦，就有点像今年春晚上我们看到的 那个 冯巩老师的 我爱我爱诗词，嗯，啊，嗯，来咱们还是再听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提意见啊，当中最经典的段落就是特别大快人心的讽刺官僚主义的，就是那个，嗯，我不太熟悉你演员名字啊，特别抱歉，我一会儿好好查查啊，就是那个演厨师那哥们儿啊， 嗯， 来听听他说他正经八百的他要提什么样的意见了呢。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举例子，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们，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你看看什么， 你演的像， 你弄这事，你 看一下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演一个好不好？ 你弄死我了，你看什么， 演一个 副处长上。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副处长， 哎呦，哎呀，老王， 是我， 有什么事吗？有事给我说啊。 是副处长， 嗯， 天儿越来越冷了， 哦， 我们宿舍供暖不行 啊， 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哎呀，我娘啊， 都给我吵架了， 哎呀， 您给解决解决呗， 必须解决呀， 啊， 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哎，两个月以后， 老王啊， 副处长， 有什么困难说啊，给你解决呀，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没有解决吗？ 没有， 尿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天更冷了， 哎呦，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哎呦，我娘啊， 都给我打起来了， 哎呦， 后来他就走了，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哦，回娘家了。 嗯，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还有吗？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 这个意见提得好。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 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炊事班了，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还有吗？ 有。 哎，这个意见提得好啊，这个会议太多了啊。不知道我们领导听到了没有，都上班了没有？ 这提意见，这好啊。 嗯，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演员记起来了吗？王洪坤。 王洪坤，对、啊，这个前两年也是经常跟孙涛合作， 算是孙涛已经老搭档了。 老搭档啊、嗯。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小品的，其中的创作人之一，他是也是春晚节目策划人之一，叫秦新民啊。他接受记者采访，嗯、这个记者问的也挺尖端的啊，问他说：“你这样一个属于这个讽刺类型的小品啊，这个叫力度也比较大啊。说这样的节目在审查当中遇没遇到一些？”改动比较大的情况啊、 嗯、 啊，他说了，他说，党的十九大以后也加大了反腐的力度，而且呢，提出来反对叫新四风啊， 嗯， 说是作为这么一个社会当前面临的我们一个任务吧，必定在文艺作品当中应该有所体现，所以今年的春晚呢，就组织创作了这个小品， 嗯， 艺术性的去反映我们当今反腐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任务啊， 嗯， 他说其实呢。官僚主义就是小品当中说的脸好看事儿难办，这也是一种腐败、 嗯、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小品来反对官僚主义。令人特别欣慰和庆幸的是，今年这个小品系列节目审查当中都是一路绿灯、 嗯、 啊，没有受到几乎是这个改动很小很小啊、 嗯、 最后呢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个呈现在了今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 嗯嗯，反映的是真实的啊咱们身边的事情、 嗯、 而且又以这样的一种态度、 哎、 所以呢很多人对这个节目他好评如潮啊、 嗯、 这是实至名归的一件事情。我们谢谢分手汤姆啊、 嗯、 提醒我们说演员叫王洪坤。 王洪坤、哎、 啊还没有找到他更多的一些作品。 是确实是啊。 但是确实好演员啊。 哎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哎还真不错哈，很多上班的朋友们啊。 今天咱你这是上班钓鱼话题。 嗨嗨。对啊，这个确实不是有一位名人说过吗、 啊、 没有谁比刚刚休假归来的人更需要一场休息是吧，更需要一场假期啊。张帆也是需要假期啊。 嗯， 上半段我们就先来再休息一下啊，同时也提醒各位，咱们四点有戏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咱们节目已经正式回归了，还没给大家拜晚年呢啊。行啊，赵亮和病中的张帆啊，叫什么，有一句诗怎么说，垂死病中不是惊坐起什么， 我的天哪， 恭祝大家狗年欢、 我还没到你说的这一步，我继续努力啊。 来，祝大家晚年幸福。 好， 给大家拜年啊！来，我们听一听经典的《相约1998》。 哎呦，20年前的声音！ 哎，来，唤醒一下大家的回忆啊！央视狗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节目呢？ 嗯， 什么节目都行啊！来，跟我们聊聊啊！刚才已经有吐槽子了，说今年春晚很一般，有的不太喜欢的啊！您要求太高了，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节目？欢迎大家也跟我们聊一聊，互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各位，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来吧嘛，来吧嘛，相约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世事天。 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受其影响的后车排队比较拥堵。另外，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流也比较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啊，已经为您直播了。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过完节咱们第一期直播，跟大家说说过年的时候您到底过的是有戏没戏。 哎啊，这个一到过年啊，很多的戏码这每年似乎都要上演啊。这两年大伙儿这个讨论的焦点无外乎就是一过年之前嘛，就是有几大法宝是吧。第一大法宝，回家如何避免跟熊孩子的正面接触啊，除了准备压岁钱红包之外还有哪些手段啊，不知道大家今年也用到了没有啊。第二大法宝啊，给大伙儿啊，如何避免七大姑八大姨啊催婚啊是吧，催生孩子呀是吧， 催买房子呢， 哎，催房啊是吧，这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反正我觉得现在还不回来上班啊，这个打算正月十五以后回来的，看来这几样都没遇到啊。在家待得很消停嘛啊，等你们回来我好好问问。 就是有初一回来的是吧。 初一就要回来了啊。 你今天怎么样啊，这个红包 多少啊？ 啊，今年我这个命好， 先说出的，再说进的。 哎，今年我命好啊！今年跟我妈俩人过年啊，这个一个城市的亲戚们人都去南方了。 哦。就旅游去了， 哎，旅游去了啊、 哦。 然后这个到丈母娘家呢，由于感冒了啊，晚去了几天啊。我媳妇该给的都给完了， 合着不是从你这出是吧？ 哎，很有意思啊。这个过年啊，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这几天假，七天假少了点啊。这个城市待两天，那个城市待两天，路上待两天，回来睡一天没了。 对，假期就是这样啊。大家好像不知不觉的。但我今天也听到同事在抱怨一件事情，说这个怎么这压岁钱每年还在涨了呀？ 啊，真是哈、啊，这物价上涨， 好多人说这个 最不是涨，它不是问题、 啊， 涨的不是时候是问题。我小时候它怎么不涨 啊？好嘛。 来吧啊，继续回顾一下春晚。刚才有朋友说啊，花儿说的真假老师这个节目不错，反映了一些教育问题啊。 真假老师， 真假老师、 哦、 就是贾玲团队的 家访的那个。 哎、这里边有我特别喜欢那个美女演员啊，这个今年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还是喜剧总动员，记不清了啊。这舞台上表现非常之良好啊，东北姑娘，鞍山人、啊。 你就说那老师， 哎，老师的扮演者啊。张小斐啊，大家来听一听，真假老师的经典片段，我们先来听听这一段。 这位是，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帮帮忙，感谢。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哎，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 不好？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我的主要目的是。 老师啥样你啥样，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好。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发生点口角。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啊，好。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一天20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啊，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那个老师 啊，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霍姆林斯基，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哎，刚才我听这一段回听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感慨哈。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小品，直接听这段的时候，你不明白大家在笑什么。啊，你也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可笑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品的幽默啊，它所有的笑点都来自于之前的戏剧性的埋伏，它不是在语言性上的 这个除了这个苏联大货司机是吧？ 明白你的意思，不是那个简单的逗闷子。 哎，对了， 它前后有逻辑， 不是这个文字游戏层面的这个包袱啊。这就是小品带给我们的这个快乐啊。 你别说，这小品对我来说真跟第一次听似的。那天晚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昏迷了。 我的天哪！啊，这个小品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当中最有意思的人物叫贾玲。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贾玲上春晚的时候跟白凯南。那还是以美女形象，这个我们说戏剧形象出现。那个时候她是现在的二分之一贾玲，对吧？那刚出现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女孩称不上说是怎么突出的这个大美女，但是确实形象比较俊俏，可以这样讲，是吧？后来呢，经过这个岁月的磨砺啊，是吧？演出经验的增加，她的 都增加到这儿了， 增加的不止经验哈。后来她的这个戏剧形象，她的。一般的人物定位也发生了转变。当然我们说也不可避免的是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今年春晚小品他这个人物定位找得非常的好啊。家政啊，一个非常淳朴的善良的啊，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小算计啊，这个利益上的小计较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非常的可爱。 对 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他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给今年春晚尤其语言类节目贴上两个字叫亲民啊，就好像是我们身边很熟悉的人物，反正至少我觉得比去年那个作品要强，什么女神呀、女汉子，就是看似好像跟网络网络化吧贴的比较近，但其实呢，就是拿那种东西开玩笑，让人觉得不太合适， 就是、 不舒服。 你不能把那个标签一直念出来， 哎， 人家标签你应该是自己体现出来。 对啊，那么甄佳老师呢？刚才我们听这一段啊，如果您不属于像张帆一样睡着了的话啊， 我是由于发烧啊，各位。 其实他就是一个家政服务的这个服务人员，约到家里来之后呢，人家不是找家政啊，就是想让他帮着折一下啊，老师来家访了，让他扮演他妈啊， 但是后来闹了乌龙了， 闹乌龙了啊，这个。没想到孩儿他爹啊，突然之间回来了啊，然后就把家政说成是老师，把老师说成家政啊。那究竟这个节目啊，结尾是如何的啊？到底他要讲的是怎样的一番理念呢？来，我们听听，边框边篓重在收口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啊。再来听听他的片段。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是我呀。 那你是谁呀？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自己钱还给你花，我现在都来花。 中小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小兔崽子，我今天啥时候操持你过的？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那个大姐等一下 啊， 这200块钱你拿着。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来听完了这个小品啊，短暂的选了两个片段啊、 但是听这几句台词的时候，就是你节选的这几句啊、确实是这个能感觉出来，体会到你刚才说贾玲的成熟， 是吧？ 这个比前些年的贾玲应该更怎么说呢、更像一个小品演员了。 哎，这个跟这个，我就觉得跟这个角色贴合啊，而且呢比较合适啊，人物也比较的可爱啊。忙里偷闲中午问好，是过年好啊，二位主持人到位了、啊，确实啊， 到位 啊。这个，张帆比较有味道。嗨，他说今年春晚啊。忙里偷闲说陪着老人啊， 看了一多半的春晚， 哎、然后这个舞蹈节目觉得特别好，语言类节目反正演员呢演得很真、但是看着假的，这假着来回转折、您这戏码够足的。 他说他可能挺能理解春晚导演辛苦， 但是没有坚持看完。哎呦我的天， 这个我也知道，看春晚的时候大家现在是一种就是非常松散的这种节奏，就是其实看春晚的时候，很多朋友一边看春晚一边你还摸几把是吧？ 啊， 是吧？ 对对 对, 对、 还推倒壶是吧？这个还有更多的。朋友还得陪着这个家人说说话，对吧？这个发红包抢红包，都有嘛，所以不见得都能看完。像时光雕刻说，这个两位好啊，最好的舞台看黄渤跳舞，这个腿脚还挺灵活，跳得好啊，这个歌跳得好啊，那个就叫最好的舞台嘛，那个节目名字是吧？ 对， 他说他们三个是把舞台点燃了，哎，这个然后零点之后的小品呢，都是一些老艺术家，而尤其杨少华一出来，感觉好亲切，好有感触， 这个今年我比较欣慰的就是冯巩又在春晚舞台上说相声了啊，特别不容易，一直都演小品啊， 回归了是吧？ 啊，我觉得今年这个语言类节目最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路子对，方向对。你看冯巩这几年呢，致力于。把已经流传下来的这个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网络用语，放在自己的这个故事当中、情节当中、但是事实证明大家不买账，其实他的演绎已经很不错了，哎，但是这种方式大家觉得没意思是吧？你这我们都说过了，你说你在这说一句干嘛呀？ 就是、每年那个段子啊拿回来的总结一遍，其实今年你看就不这么干了， 那不这么干了、还是用传统相声的方式，哎，把文化味说出来了啊、来，我们来听听他这个我爱诗词啊，最后的这一点很精彩啊，叫接生大王了。冯巩的接生大王，我们听听啊，怎么让人吐槽的啊。 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谁先说？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好。哎，接熊。 对了，熊孩子，接熊。 胸襟一敞，天下白。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风，风来草木自成生。生。 又是生。 嗯。 声色深红，寿带长 长 啊！唱和罗日圆 圆， 圆愁四个长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这么说，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重来。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长江沧海难为水。 水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好。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哎，生人尚作耳，草木何足与？ 远云外飘飘，胡墨灰灰，回眸一笑，百媚生。